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音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饺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五一小长假期间，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举办观文展、游科普、赏春花三大类40多项游园活动。同时，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五一期间都可以网上售票。市属公园还将在五一开展以传统花卉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和科普活动。北京植物园、渊潭公园、园博馆等举办园艺劳动活动，游客可以参与花卉种植、体验园艺设计等活动。天坛公园、景山公园、北京动物园将在节日期间开展丰富的公园科普宣传体验活动。溺爱政治化个展正在798艺术区举办。对上个世纪90年代的青少年而言，政治化的歌曲是记忆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治化首次个展溺爱将展出他的众多绘画创作。脑中乾坤，心智的生物学脑科学展正在中国科技馆短期展厅展出。展览通过互动展品展示脑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沿进展。此次展览在中国科技馆的首展时间将持续到6月18号，免费向公众开放。来自美国太空与火箭中心的宇宙特展《星球奇境》昨天在北京怡地港购物中心开展。展览可以让观众体验到360度沉浸式太空旅程。你可以跟随宇宙飞船和探测器的真实轨迹，从太空当中看到地球、太阳和8大行星。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发布2017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去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进步明显。来听报道。 调查围绕社会各界反映比较强烈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等重点问题，设计重点指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范围的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2017年全国满意度得分为76.69分，较去年提升了4.31分。 同时，报告显示，社会各界对侵权损害赔偿的及时性及足额性满意度还不高，对比较常见的侵权假冒现象也还不满意。张志成表示，下一步将建立综合的行政执法的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进一步的遏制知识产权侵权假冒的现象，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部地区有浮尘，大气扩散条件转差，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随着后半夜弱冷空气过境，大气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转好。明天白天温度有所回落，最高气温比今天降了5度左右，温度变化幅度有些大，请注意适当增减衣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中度霾，北部有浮尘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转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空气质量较好，晨练指数为2，较适宜在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16度到28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单一类服装，早晚可适当多穿点。明天白天多云，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亲身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本节目奖品是由四海一家提供话剧《当归》演出票4张。《当归》讲述北漂一族的断舍离，5月8号到11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外面的世界既精彩又无奈，我们的世界可能恰好就在话剧《当归》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演艺群会公众微信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和关注心愿，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2018年5月，即将迎来成书馆三国际。张天宇馆主一改往日评书连本之行，为小剧场量身打造国人美学故事系列舞台剧目《再说三国》，和著名评书人吴迪先生一道解构三国，乘纪传体之遗风，化配角为主角，从汉末魏晋纷纷攘攘的能臣良将中甄选出魏蜀吴三国各一文一武两位非主角的人物，为你讲述你所不知道的三国经典人物。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介绍评书剧场版《再说三国》。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啊，为您推荐一部叫做剧场版评书《再说三国》。这个题材很特别，可能是跟你之前所看到的传统评书艺术形式非常的不一样。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著名的说书人吴迪先生，欢迎吴老师。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成书馆的创始人，也是这部剧的导演张天宇，欢迎天宇。 哎，各位好，大家好。 其实刚刚聊到的是一部评书版的《再说三国》，但是呢，这部评书它是一部剧场评书。这个跟我之前所看到的很多评书是很不一样的。咱们先聊聊它的独特性吧。成书馆的创始人，尤其是这部剧的导演天宇啊，作为一个快要90后的一个年轻人， 快要90后， 对，88年嘛、哎，怎么想到了要做这样一个创新版的评书，而且你跟评书是有怎样的缘分，那么喜欢评书？ 因为最早接触评书肯定是就是小的时候啊，看电视啊，包括到后来有一些茶馆书馆在说书，但是到了这个年代就是已经消费升级了，或者说已经各方面的品质都提高了，我其实就想，就当时想做这事的时候，就如果做，就给它做的调性和品质，包括整体的体验，跟那些传统的书馆，或者说非民营的，还在体制内的那种书馆，会做一些差异化。 嗯， 啊，因为这样会比较好玩，然后把我们喜欢的一些调性和喜欢的一些元素。然后再结合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 嗯， 然后再结合这种，就像吴先生这样有品位、有品质的说书人，然后输出这些有文化的内容， 嗯， 啊，然后这样给这些所谓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的受众啊、粉丝啊，其实是针对这一代人做一个产品、就等于说就做出了成书馆。 然后做剧场版呢，也是之前成熟馆做实体，在之前在当代 MOMA 一直在就是连续性的说书啊，然后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时候，让他在小剧场里边， 嗯， 就是我们换一个玩法，就是有一种剧场版的体验，就跟看动画片似的，有那种定期播的那种一翻一翻的，然后也有他的影院版，就是剧场版， 嗯， 啊，就这样，其实对于观众来讲，他可以选择的面更多了， 嗯， 啊，而且在剧场里能玩的东西也更多了，就比一个小书馆那样一个地方， 嗯， 它的就是这种剧场的张力和体验又会更丰富， 嗯，就打破了传统说评书的那种局限性，包括场地的局限性， 对， 玩出了不同的新花样， 对对对，这样就能让很多新的观众， 嗯， 尤其是比如说看话剧的观众啊，在剧场里头每天就是这种发烧友或者这种爱好者，他能往传统文化这边有一个导流，这个年轻的受众里边去，自然的他体验就会给他完全的不一样。 嗯， 而且我确实喜欢这些东西，而且传统它其实是给你一个思路和框架，但是你往里填什么东西就看你自己的审美和选择能力了。 嗯， 对，这样我们就把这个调性基本上给它重新定义了。 嗯，其实应该这么说哈，每一个北京的孩子，尤其是北京的80、90后的年轻人，他们心中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评书的情怀啊，因为小时候听广播就经常会听到评书，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好像勾起了儿时跟爷爷奶奶一起听评书的回忆。对于这一次的这个《再说三国》的剧场版评书，它其实也是属于80后导演天宇，应该说是他眼中的独特的，嗯，创新的，喜闻乐见的一种评书形式，也圆了他的一个儿时的梦。我们再来听听主讲人啊，吴迪先生。这一次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是三国。 对 啊，之前我们知道，其实您2008年到2010年十年间，从当日的初站头角的书坛新秀，变成了如今叫唯一完成现场评书全本《西游记》的啊这样一个评书人。《西游记》全本100多回啊，是挺难说的哈，啊。然后这次呢，又来挑战三国。 嗯， 这个选题是怎么想到的？ 我个人呢，最擅长的两个节目，一个就是《西游记》， 嗯， 再有一个就是《三国》啊，它本身就是我一直说了很多年的这么一个内容。然后只不过《西游记》呢，因缘巧合，各方面具足，最终把它完成了。可是《三国演义》呢，还没有完成。我以前也说过啊，但是这一次呢有这么个机会，既然《西游记》已经完成了，那我想再说一部书的话，那想我想把《三国》再捡起来，因为它《三国》很吃功夫，它里面的历史文化包括评书的一些技巧，它都很吃功夫的，所以呢，我想不如把这《三国》再说一说。 嗯。您说的很吃功夫，这个在你们行内叫做什么？ 比如说有些背口，像《三国演义》，诸位都很熟悉啊，《三国演义》里面提到隆中对， 嗯， 刘备见到诸葛亮，那诸葛亮有对天下局势的一篇分析，那这篇分析，说书人在尤其在现场说，他必须全文背诵，不仅要背诵，还要讲解。 还得评论， 啊，对，还有评论，因为评书的重点就在那个评点。 嗯， 那个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天下。那个曹操是不是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为天时，亦以人谋也。今操以拥天下，以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等等等等。这些原文是你在脑子里面就是张嘴就要来的， 他得存储好了， 啊， 然后你给他调取出来。 这个功夫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尤其现场说，录音那省事多了， 嗯， 可能就看着 文 本就念了， 对，就行了，那就省事多了。 而且他还是有一个表演的成分在里边，他不仅是说评啊， 因为比如说要进入人物说曹操，那可能就会采取一些戏曲的一种方式，就是在里边可能就会用一些戏曲的那种念白，或者说去 花脸的， 对，去模仿他那种音色， 嗯， 花脸说， 对， 就是那种人物的音色。 曹操见着关云长，关云长叫二将军，那你要是平常我们讲故事，二将军如何如何，那就你就没有角色的那个概念了哈。那么我们说书说到这儿，二将军、丞相两个人物就出来了， 啊，你稍微区分一下， 很形象， 对， 就是直接一个戏剧化的处理，就是除了讲故事陈述性之外，就进入角色，就那一刹那突然间进入角色，把观众带入到那个情景里头去， 嗯， 对，就这些其实它是靠表演的，除了这种口述能力和知识储备，还有就是表演能力，所以就是说书人是挺难当的。 我解释说评书呢，是以语言演故事者也。 哦， 戏曲嘛，是以歌舞演故事。 嗯， 评书嘛，就是以语言演故事。 所以这次为了让年轻人更加喜欢评书，把他们也带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其实天宇做了一个特别的设置，就是在现场其实我们是古香古色的一个舞台的布景， 嗯， 好像还跟一个家具品牌合作是吧？ 对，因为就是因为我是之前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叫国人美学， 嗯， 因为我不是想去把它定义成传统文化或者是戏曲曲艺或者是什么，就这些已经被定义过的词，就是别人脑子里头自己就会这个直观的对应到一个形态，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认识的人他们都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初衷或者有一个共同的形态，给它视觉化，给它外化， 嗯， 所以这也是玩舞台其实是跟以前的那种小书馆它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这是我一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让这舞台好看啊，让这舞台一直是有它自己的调性和它自己的风格，就是他们家所有家具其实都是具备那种有传统基因但是又是新的设计，就是我亲自去选它这件摆在舞台这个地方， 嗯， 这件摆在舞台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放一个植物啊，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放一盘水果啊，然后这样让这舞台很生动，就像一个展厅一样。 对 啊，然后呢，观众开场之前，观众可以在舞台上走， 嗯， 就是 可以去参观， 就把这个舞台当成一个，我们的一个实体店， 哦， 或者说把它当成一个展厅， 嗯， 在里边走，可以坐着，可以站 着，还可以拍照， 可以拍照，然后这样就是促进能把我们这种观念传达出去，嗯，就是其实传统的文化或者传统的美学不是那种非得大红大绿， 嗯， 或者是那种 特别肃然起敬的在那儿说， 对， 我们在下边去像听课一样的听， 对，它不是那种东西，因为越是传统的东西它越不传统， 对， 它一直是与时俱进的，或者它一直是活的， 嗯， 啊，它就像水一样，你装到这杯子里，你装到这杯子里都可以， 嗯， 它是最后看到的是你杯子的形状， 嗯，没错，其实我感觉到，我们现场舞台的那个照片的感觉哈，就是特别的唯美，就像我们的书房一样，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都对于书房有一个自己的那种印象啊，或者那种追求或向往，嗯，我觉得它就像我们家里精致的就是装潢的一种书房， 就是你脑补出来你觉得自己这书房能最好看是什么样，那可能就是我们这舞台， 对， 这其实是我想传播的一个点，就是也是好多观众就因为之前他可能了解的是吴先生的评书， 嗯， 但是呢因为从吴先生跟观众之间，因为之前一直是就是表演和观看， 嗯， 但是吴先生自己也有自己的审美，吴先生画的画，他家里选择什么东西，他平常穿的什么衣服，他整体的， 嗯，审美的特色 审美是一个什么样子， 嗯， 然后我们在这块跟先生也是趋同的， 嗯， 啊，都是就是想把这个格调或想把这个风格做起来， 嗯， 啊，所以说就联合了很多这种同仁吧，就是我们一块做出这样一个调性出来， 嗯， 对，这就比纯听书把这东西定义成一个听书和一个那种传统艺术的表演， 嗯， 就会更就往前走了一步。 我们再来聊聊内容啊， 嗯， 因为三国说到这个题材还是蛮大的， 嗯， 或者说很多人提到这个三国都会觉得该怎么去讲，尤其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啊，让大家觉得能讲出新意来， 嗯， 这故事其实已经大家非常熟悉了哈，对， 对 每个人物也深入人心了。吴老师您想怎么讲？ 我是这一回呢，我是也是听天宇的建议啊， 嗯， 是等于打破原来的那种章回一章一回一回一回这样，然后把它等于像一根线一样，前前后后提了起来一根线，这根线叫马超，啊，前前后后再提了起来一根线，那根线叫张辽， 嗯， 那所以就这样把这一个人物呢丰富起来， 可能读小说或者以前听传统的这种三国演义评书，这回有马超的故事，那隔好几回之后可能才会再出现马超的故事，那我们这回把马超这条线全部从头到尾跌起来，可能我还要参考三国志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史料，来丰富一下，甚至来打破一下常规的印象里面的马超的那些概念，包括其他人物。 那其实有点像人物传记的性质， 有点 就是每一次的演出都是一次人物传记的说评， 对，都是一个，就是现在不是叫图鉴嘛，对吧？其实就是一个英雄的图鉴，因为这个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观众，其实就是我们这代人啊，其实对于这些三国的英雄或者这些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还是什么的，他都有一个自己固化的概念。但是呢，传统的评书它是有原来的规章这个可循的，比如说在这种长篇大论里头，可能我就是以这个刘关张为主线当主角啊，他们贯穿着始终。但是呢，这些配角他其实也是历史上存在的人啊，因为我们这次罗列了几个人，就是等于说魏蜀吴三国，然后一边出一个文出一个武，然后就是马超、黄盖、张辽，然后庞统、鲁肃跟司马懿，就这么六个人，在原来的原著里头他们其实是配戏的啊，是给这个刘备、关羽、张飞或者曹操这些人配戏的，所以说我们这次出于我的也不能叫创新吧，这可能是一种个人想法，就是想 私心 就把这东西这么玩一回，这么玩一回，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些所谓的这个配角，把这些东西给他拿出来，就更有文章可做。 有一句话啊，当时在《三国演义》的片尾曲当中讲到了，就是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眼前闪烁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啊。其实我们说到三国的英雄，可能大家会说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这里边包括张飞，包括关羽啊，对。但是其实我发现了一件事儿，确实在这一次的人物名单当中，好像并没有我们平常所讲到的很多的大英雄，常规意义的。你看这次选择的是马超、黄盖、张辽，还有庞统、鲁肃、司马懿。司马懿最近很火，是因为一部电视剧火了，所以大家对他更多的了解。 就这场演出是最后一场，但是票最先卖完的也是这个。 你像这个马超、黄盖，大家都有印象，但是庞统，我感觉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有一点点印象而已。他的来龙去脉真的是非常不了解。所以这次呢，其实我们是把一个冷门的一些人物， 就 一些配角， 二三线， 二三线提到了一线的舞台上来给大家去展示。 让关羽、让张飞、让诸葛亮给他们配戏。 所以我们先来聊聊啊，这个吴老师，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人物？ 在这六个里面，我挺喜欢马超的。其实他很悲剧，他是一个绝对的悲剧人物，然后和小说里面写的也不太一样，因为历史上面有和小说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最后结局其实也挺悲凉的， 他出身就很悲凉， 对，当然一说 他们家这汁儿就很悲凉。 其实在三国演义里确实有这样一个桥段，可能也是一个传说，就是当时曹操有一天做梦，梦到了三只马在啃马槽，所以当时呢他就对这个梦非常的有忌惮，于是呢就先杀了马超的父亲马腾， 然后 对 这个就是一般人印象里面的， 对，就是小说里头的， 小说里面的情节，曹操先杀了马腾， 对， 然后呢马超起兵为报复仇，来跟曹操打仗， 对， 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历史上 我这回要说的就和小说不一样的， 有， 所以就完全不一样的。那然后我也要对马超进行重新的评价，按照告诉诸位观众，历史上面包括就是三国这个时期，和马超同时代的人对马超的评价是怎么样的？然后，当然我最后把这些罗列出来，每个观众听完了之后，他们自己会给马超一个 评价， 一个评价。 嗯， 我觉得这个就有意义。 就是说，其实我们讲的是真正的历史，而不是戏说。 但是也有，当然也要参考， 因为他是从 故事里面， 对，就是因为就这些人，因为历史也是 小说或者历史也是书。 对， 对， 对， 对，因为就是真正发生的东西谁也不知道，它只是不同版本对这个人的介绍，或者就是对这个人物的描写。 嗯， 对，可以这么看，就是就观众听什么都是听，但是就是怎么听好玩，怎么听没见过。 嗯， 这个是我们想跟观众的一个有趣的一个互动。 对 对， 嗯，这说到了马超，咱们再来说一个人物，黄盖啊。黄盖是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苦肉计的那个主角。 对， 对， 对。 除此之外对他的事情就非常的 的确 非常的没有了解。 他的事不多，包括史书上面三国志的记载的那个三国志黄盖的传记就半页， 嗯， 几行而已，不多。三国演义里面出现的都在赤壁之战这一段里面。 嗯， 那但是黄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是小说里面可能没有太多提到的。我查到史料里面看到的，赤壁之战这场火，因为小说里面写周瑜、孔明对火字啊，两个人都确定用火攻之计。 嗯， 实际三国志里面写，这个史料里面写，最终的这个火攻之计是黄盖建议出来的。 哦，有一句话叫做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我们老百姓的口头语。哦， 呈现出来的。 嗯， 但是史书里面黄盖建议以火攻来大败曹操。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物他在历史或者说在小说或者说各种，因为小说是从历史来的，就先有的正史，再有的小说，所以大家听到的版本其实是小说的版本，但是其实就最原本写这个人物是怎么写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就这每一个人物啊，其实搁到咱们现在的角度上来讲，因为三国最有质感的就是这些人物每个人都很饱满，因为这么多影视剧、动画片儿、游戏啊，就是这个就已经根深蒂固了。所有人， 它是一个全产业链的产品， 它是一个全产业链的一大 IP。 对， 就是马超，就比如说，就大家脑子里的一个观念，就是社会化的观念，它可能是一个混血鲜肉啊，它是少数民族基因，但是它是一个锦马超，他很帅，他很鲜肉。然后黄盖呢，可能就是一个受虐大爷，他就是一出场就是白胡子，就所有人都觉得他是那样一个老人，然后他挨打。然后呢这后边可能张辽可能就是一个成熟的盟叔，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然后 张辽是一个盟叔，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萌的叔叔， 就是他其实就是我对他定义，他其实就会比较 是吴秀波那种感觉吗？萌萌的大叔， 可能是吴先生这种感觉。 每个人 吴先生 有点自己的印象。 对，那吴先生说说哈，张辽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啊？ 张辽这个人呢，哎呀，就是说如果在小说里面写这个是曹操手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刘备手下有五虎上将，其实曹操手下呢也有五位很重要的 五子 良 将， 这五位里面大概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张辽。而且他到最后，我这次可能要重点要说的就是他在跟东吴的这一场战争里头，这一段里面叫逍遥津的故事啊，他最后把孙权打的啊，太害怕他了。整个江南那连哄小孩都是，这孩子哭，最后停不下来。这江南的那个这个妈妈或者保姆们都拍的，别哭了，张辽要来了。 对， 就吓成这样。到最后张辽病得不行了，然后和孙权对阵的时候，那个孙权也是告诉手下人，别看张辽病了，还是不能 哇，威名远扬 啊 。 这么一个。 非常忌惮他， 神一样的存在， 就跟关羽似的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易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剧场版评书《再说三国》，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介绍广告，一会儿见。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源自所立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657部译部中下，宣扬圣业，引慈云于西极，助法语于东陲，圣教屈而复权，苍生罪而还福，是火宅之甘宴，共拔迷途，朗爱水之昏波，童真彼岸。 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的是剧场版评书《再说三国》。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著名说书人吴迪先生，欢迎吴老师。 您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成书馆的创始人，也是这部剧的导演张天宇，欢迎天宇。 哎，各位好，大家好。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听到了一段定场诗，非常特别，这是吴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据吴老师说哈，这应该是他讲的最长的一段定场诗，是吧？ 对，大概有史以来是最长的。 可能有说书以来，就谁闲没事能这么长一定场诗？ 这也太长了。 对， 但是很过瘾。 我想啊，大家听到这个定场诗可能会感受到这次我们要讲的这个再说三国的剧场版评书它的风格，包括它现场的表演形式，可能会有一定的期待。 对，因为这个定场诗是一个豁长的致敬玄奘法师，因为之前说西游记，这个是上一回年初的时候我们说的再说西游啊，再说西游的第一场的这个定场诗，当时也是让好多人看着，哎，怎么还不完呀、 我特意选了这个大唐三藏圣教序里面、 这是 唐太宗写这篇文章，唐太宗写的，这其中这一段描写玄奘法师的外形、内心，包括他的经历，取经的结果， 做一个 成果， 作为致敬， 完整， 做一个致敬， 这好几百字。 咱们上半时段说到了马超、黄盖、张辽，后面还有几个人物，我也非常好奇啊，比如说庞统，庞统其实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印象的一个人物，在三国当中，我觉得他的篇幅也非常的少，怎么想到把他拎出来？ 30多岁就死在洛阳坡了，36岁、跟周瑜死的那个年纪一样，这个人。是在《三国演义》里面好像存在感比较低，因为大家都知道孔明，然后 卧龙凤雏嘛，这个 但是对，就这句话是熟悉三国人都知道，伏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伏龙就是卧龙，就是诸葛亮， 对， 凤雏就是庞统， 哦，凤雏是庞统， 这两个人得一个就可以安定天下， 哦， 但是最后这两个人都归了刘备，刘备还是没有得到天下，但是庞统这个人呢，聪明才智，本领，应该说在《三国演义》里面的评价，或者在史书上面评价，都和孔明相上下。所以我这回单拿出来说，庞统也是，我觉得也有很好玩的地方，因为他跟诸葛亮呢截然不同。庞统啊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而且长得呢颜值太低，孔明是颜值极高， 对， 个儿又高。人又漂亮，又好讲究，又穿着打扮又讲究，你看羽扇纶巾，然后一出场那刘备眼中 强弩灰飞烟灭， 对刘备眼中的诸葛亮就是头戴纶巾，身披鹤裳，手拿羽扇飘飘然，神仙气概，就像神仙一样，然后庞统出来要让我您听我现场说，我要给庞统专门开一个脸儿，那形容他的长相，就说他这个肤色，诸葛亮是面如冠玉，就像美玉一样， 很细腻的皮肤， 又白，这个 白皙， 对，这庞统呢、是我自己说《三国演义》给庞统这个定义的肤色呢，就是磨砂茄子皮色儿，那就是黑中透紫，紫中透黑，然后还一种乌光，就是他没有光彩， 长了一副癌症晚期的脸， 对，面色昏暗。这么一副肤色，然后还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然后 要多难看， 对，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对， 就是这么一个形象，这个人就很好玩了。 对， 所以说庞统这单元可能叫看脸的社会。 对， 所以这就是他后来为什么没有被大家记住，也可能跟他的长相有一定的关系。 而且他后面啊，入蜀就是到刘备去进。 西蜀 啊，其实《三国演义》里面叫西蜀，其实没有这个称谓，应该叫历史上叫益州， 益州， 然后或者叫西川没有这个称谓，叫西蜀可以，那或者叫益州可以。然后刘备入川最重要的一个谋士就是庞统， 庞统， 给他分析， 最后刘备决定进川去。 所以其实在刘备的这个人生的历程当中，其实庞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虽然不像诸葛亮那么的主角，但是他也起到了自己的一点作用。 对，如果他没有死在落凤坡，也许后面的故事就会重写了 啊，历史就会重写， 就会像诸葛亮设计的那个样子啊。 所以因为他本来就是为什么安排这庞统跟着刘备去这个打这个益州，打这西川，就是当时是跟诸葛亮分工， 对 吧？ 对， 他们一边负责这边，一边负责那边， 就是按照诸葛亮的那个既定的 方针政策， 那就可以完美的落实下去了。 但是他半道就死了。 所以历史有些时候也是一种遗憾，或者说也是一种巧合。所以我觉得其实听吴老师的评述，我现在的感受是有点穿越。其实你可以穿越到三国那个时候，你假设一下历史是个蛮好玩的事情。 对， 这是说到了庞统，那么再来说说鲁肃。鲁肃对他的印象也不是很深，我只记得他是一个说客。 鲁肃是有点侠义的身份。 这大伙儿都不知道。 乐善好施， 非常有钱，所以周瑜来管他借粮，两群米，这个群呢就是大粮仓，圆形的粮仓，全部家产是两群米，鲁肃拿手一挥，送你一群，就是等于一半的家产，我就送给你。这人就是这样，他很豪爽的，然后好施予， 这我就知道为什么在三国杀里头，鲁肃的技能是那个。给别人分牌的那个人， 因为他是一个喜欢分享的人。 对，所以他这个性情也豪爽。但是到戏台上面或者传统的说书的，就把鲁肃都塑造成一个文人的样子， 一个呆萌的机关干部， 对， 一个文人的样子。 对，给我们的印象也是这样。你看电视剧《三国演义》里也是这种的感觉， 看京剧也是 老干部风。 对，就跟这诸葛亮旁边一会儿怕这个，一会儿怕那个， 对， 那个草船借箭的时候给冻这个吓得呆呆的。 那样，对，但其实你要是仔细看个小说或者看《三国志》，那就周瑜临死之前给孙权写这封书信，而且告诉孙权谁能接替我，就是鲁肃， 有一种英雄气概， 他的能耐和周瑜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哇，我觉得其实好像每一个人物我们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真正知道了解他的这个身世之后，会觉得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人物，或者说他们跟我们之前所想象当中的那些小人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他们都是大英雄啊。 三国的好处就在这儿，老百姓爱三国，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 就是他每个人都很厉害， 对， 所以说他才就是那个历史时段才会被那么多人记住，而且被那么多人给他就是全产业链化嘛，对吧？就给他做成一个国民 IP， 他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就是四大名著里头，其实只有三国，就是其实是在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真实存在的事情。而且就是他是一直是以一个，就所有人听着都是一堆神， 对， 就是 细说的感觉， 都是一堆神， 其实说的是正史。 其实那些人他其实都在，但是是不是你听到这版本，那这个就无从考证。但是这些人一直在所有人的心中就是传播。 对，然后咱们再说说最火的司马懿。司马懿在吴老师的这个口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讲述方式呢？ 这个一般呀，说三国说的后部，司马懿是一个重点。但是一般说三国的人呢，都是按照《三国演义》里面这个司马懿的样子。查《三国志》没有司马懿的传记。因为司马懿最后归到晋，所以他是晋的皇帝，就是虽然不是真的做皇帝， 开山鼻祖，或者叫开山的皇帝， 追封他为晋的皇帝。那于是他的传记呢就跑到了晋书里。 其实很多的朋友对于司马懿的印象是一部三国史有半部是司马懿的，有这样的说法哈。 对，后面都是他，因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抵挡住了诸葛亮，这几次出祁山，最后就像电视剧里面，最后把诸葛亮熬死。 这是他最最大的功劳。 嗯，其实刚刚吴老师说到了这几个人物，有一些是在大家非常熟悉《三国演义》当中有过很长篇幅的记载和描写的，那有一些也是非常冷门的人物，所以这就说明背后的工作要非常的艰巨和艰辛，是吧？这都是怎么找来的这些正史的资料？ 就要看书。说书人必须要看，必须要看书，必须要读书。但是现在我说有可能有些说书说三国，就说三国演义吧，说三国演义的人可能只看三国演义，顶能仔细读读三国志的恐怕都不多。那不要再说从这儿再去引别的这些资料。 嗯， 那如果想说好司马懿，必须把禁书拿过来看一看。 哦，这还是最基础的功课哈，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再看一看各家的评论， 对，还有各家的评论， 然后还有各种的表演的版本。就这个，因为就是吴先生其实最被粉丝或者是对就在我们之间其实特别就是值得去尊敬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人太能旁征博引了，就是一个点他能联系出很多东西。 对， 因为这个其实是比如说我专业是做电影，然后包括做一些文化研究，其实它都是这样的，你得比较，你得连接。一个人拎起来，就是人都是活生生的出现的人，你就想想你这一辈子，或者说就是这个听众他这一辈子得发生多少事儿，然后有多少人看你啊，你有多少个在别人心里的印象，就这都是分析一个小说或者分析一个文本一个原著去要做的工作。就之前先生说《西游记》，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这个创作了一个《聂隐娘》，也都是就是旁征博引。《聂隐娘》之前在所有的原著和小说里头，它其实很短的篇幅， 一千多个字， 就一千多个字。然后呢，根本找不到什么对应，比如说。就是后来说有剧场版，荀慧生演过聂隐娘的戏，但是只有一张照片。 程砚秋 啊，对，程砚秋，他只有一张照片。然后呢，这个古书里头是哪本书里头提到了这个词条？它仅仅是这么一个书名号里的三个字，没有任何其他的文字信息。然后就这样给他连接出来，就是等于说又有编剧的部分，又有这些史料的部分，又有历史的这些背景，唐那个中期到底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刺客出现，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在创作当中就是融进去的真东西啊，就这事是很难的。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按照一种流行的说法，其实吴老师是移动着的百科全书，或者叫做百度百科。 我替观众把这些资料 对 收集一下， 人肉维基， 然后让观众去自己选择，听完了以后他自己会有一个印象。 对， 那其实 当初就是头一句话嘛，聂隐娘者，魏国大将聂风之女也，就是原文里面就这一句话。我当时好像说了一个小时，就光这一句话，然后从这儿引出来各种各样的，就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如果画一个思维导图，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哈，就像那个飞机的航线一样。 对，他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套东西，对，这就是去做人物小传，或者说每一个试点的他这一条线的故事，还有整个历史背景，很麻烦。但是吴先生就是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因为是老师出身，吴先生是教书的，然后就是他有一个给自己的原则，就是言必有据，就是他找来的资料和加进去的东西，给书里头加进去的料，就是都是有据可循的，都不是编的。 对， 就是编这事儿，你有点编剧技能，有点招，有点方法就好了，但是他都得是真的，就这事儿就很酷，就是对于。就是我作为一个听众的角度上讲，我就觉得就这事儿很漂亮。 吴老师，我想问问您啊，在创作这个三国的时候，前前后后用了多长时间？ 哎呀，这个我可真说不清楚，因为除了上课睡觉这个工作这点事儿之外，就是脑子里面比如说我说西游记的时候，那可能就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或者翻书翻的，就都可以往 旁征博引， 西游记那儿靠。如果现在我要说三国了，那就是所有的这些时间就是 都在想三国。 就是你让我归纳出来我用了多长时间，我真说不清楚。 这中间最有压力的是什么？ 嗯， 是不是已经习惯了？ 对，我好像没什 么压力，我没有压力，因为说当众说话我没有压力，我什么稿子都没有，我就两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对，就因为这说书这事儿啊，其实他没剧本儿，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经常比如说你要跟剧场啊按着这戏剧项目去报批，特别尴尬，没有剧本。你要一个戏你能有这个 A 冒号谁说点词儿，然后一场一场，这评书没有。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去这个我的那个助理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去做报批的时候，这个剧本很就是弄得很可爱，就是里边可能什么都有。然后呢就是东一嘴西一嘴乱七八糟的，就什么都有，就但是就是就这就是评书，它因为一直是口头文学，从可能1000年前这个形式就有，啊，一直到现在，唯一的能有文字记录的是说完之后的话本，然后他们其实都是去从就是各种的文本和各种的口传心授里头去吸取这些东西，然后会用嘴把它表达出来，就是他这个艺术形式的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哎，那我还挺想问问天宇，无剧本的导演，好做吗？ 因为在这个里头，我的工作其实是第一个把整个演出的定位和体验做好。还有一个呢，就是等于说去定这些命题，就是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这些人，就是也不是拍脑门定的，或者说一般的人，或者就是可能就说说诸葛亮，或者说说关羽，说说谁谁就完了。但是就是我会从我个人的角度，或者说从很多也是分析来分析去吧，就是没人做过的事情。然后我们选取一个什么东西，选取一个什么角度把这事儿干出来。就这事是我自己的喜好，就是因为本身跟吴先生合作做成书馆也是就是出于喜好。别人可能看到的世界是4×4的网络，我可能看到的可能是128×128，我从里边找到一个点，别人那4×4里边就是他就在别人那4×4里的漏洞里头，我就把那个点找出来，我们去做一款。就是一个也算是升级款或者说 Pro 版的一个东西。 我听说咱们这次的票房特别火爆，说6场演出早就已经售完了是吗？ 这个 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再买票了是吗？ 对，这个也是这个一直以来这吴先生人气强大，然后再加上这几年尤其是就是近2年就是把说书的频率降低了，然后我们就今年给他转化了一个思路往剧场里做，然后也是很多观众都等着然后一听开票了就赶紧抢，因为本身仁义那个菊隐剧场也不大，但是它很适合说书，就是100人的剧场，然后呢可能这6场600张票可能就不到一个礼拜就抢光了。 这么受欢迎意外吗？ 我觉得是应得的，就是因为这个意外不意外这事儿，我觉得其实可能是我是出于比如说对内容的信心和对就是我们做这件事儿其实是很用心的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它票房不好那我可能会灰心但是我觉得它票房好可能是我们就是能鼓励我们接着往下走对。 咱们演出时间是什么时候？ 演出时间是5月的4、5、6和11、12、13两个周末，两个5、6日。 那如果要是很多的朋友错过了这几场演出的话，除了现场的途径，还有什么途径能够听到吴老师的讲书呢？评书？ 目前啊，这个我们在跟优酷合作一个节目，今年年初的那个《再说西游》和我们马上要做的这个《再说三国》以及我们后边的在剧场里边的这种说书的内容去做一个节目然后定期的播出然后这样就是有等于说在互联网平台上能够有固定的露出了，就是我们能在平台上一直跟观众能一直在他们有的看，要不然就是因为老问，但是呢这其实我是想按照一个很正规的方式把这件事儿做到有版权但是也别让观众花钱就是这种的一个很我想把这东西给它调得很合适就观众的体验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视频内容，因为也是有剪辑有调色有上字幕就是这样的 非常专业的 就是按着节目的方式去把这个东西往上弄 如果还想再听现场版，下一次演出是什么时间？ 下次演出呢，我们现在定的啊是七月份。 嗯， 七月份呢是我做了一个跨界， 嗯， 就是让吴先生的评书和这个音乐的部分，因为我们加了几件乐器啊，古琴是软还是琵琶，还有鼓啊，就是加了几件乐器。排一个卧龙先生的三番 diss 哦， 啊，就是每场怼死一个人， 哦， 就或者说每场怼掉一个人，因为、嗯、怼司马懿是没怼死， 嗯， 啊，就是三个 diss， 嗯， 就是周瑜、王朗跟司马懿， 嗯， 就是诸葛亮的三次 PK。 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平， 嗯， 变换了时空，但是历史的天空总会闪烁着几颗星， 嗯， 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评书再说三国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一些英雄人物的解读，很值得期待，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去感受一下80、90后最有意思的评书的演法还有评书的表现形式。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 嗯，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